清新，是你衣服上美满配衬，是你车内微细恶韵，是你周末上喝的香槟，是你的动人声音，是你走在微雨里脚印，是你的突然似热吻，是你心内灵感，是你的多吸引，如电影主角情人，是你诱惑黄昏，是你令长夜渐近。我试过深深爱过，从来未可领略过，我试过深深痛过，无人耐心爱护我，是你深深伤眼， 是你深深伤眼， 藏着某样什么，在我身边经过，用你的呼吸说喜欢我，清新，是你衣服上美满配衬，是你车内微细恶韵，是你周末常喝的香槟，是你的动人声音，是你走在微雨里脚印，是你的突然炽热吻，是你心内灵感，是你令长夜渐近。我试过深深爱过，从来未可领略过，我试过深深痛过，无人耐心爱护我，是你深深伤眼， 是你深深伤眼， 藏着某样什么，身边经过，用你的呼吸说喜欢我，我试过深深爱过，从来未